靠近，仍然未算不可。还记得相爱如初，跟他分手后如果再学习从头，你若惊爱那个他，爱我很多，仍然还是太多，爱我的会痛几多。如若爱不爱谁，会是谁没胆识，让爱在 忧郁的一片片。 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